记得当时谁路过，秒针忽然停顿过，气温湿度层骤变太多，记忆不停重叠过，你的表情提示过，爱的可能是我。想法太乱，幻觉太多，疑虑很大，直到说不清楚。心算太慢，但仍然算错，找对于人偏错过，直到开始想起欢我，直到终于不喜欢我，直到碰上一个道别一个，最不想躲不过，直到开始找不到我，直到终于不想找我，直到你擦身过才认得我，彼此也在折磨像当初。找我，直到你擦身。